好，嚟到2013年9月1号啦，咁啊喺录音室入面呢都有个大位啦，杜比，咁啊当然安东尼啦，亨利喺度，係啦。咁啊1号今日虽然係礼拜日啦，咁啊听日要开学㗎喇喎。 咁啊暑假放完。啲大人啊、成人啊，多啲時間咧睇住個市，睇住個匯市，睇住個股市，亦都多啲時間咧聽下我哋阿安東尼咧點樣咧總結過去一個星期，同埋咧 冇錯， 前瞻下個星期匯市嘅走勢。 啊，起碼都點講啊，都冇穿個位啊！上個禮拜啊，預測都係準確嘅 啊。 我哋都話每個禮拜咧，我哋會派一次成績表，就睇下上個禮拜嘅預測啊，究竟中唔中咧？咁今個禮拜嚟講咧。啊！睇翻上個禮拜又好似都 OK 喎、 啊。嗱咁大啊，有依、這個咁多個大洋，咁多個州啊，你啊安東尼，你認為咧應該由從何說起咧嚇、 啊？其實嘛冇所謂嘅。如果上個禮拜個市咧、上半段咧就最主要都係受到中東嘅局勢影響啦，即係最主要就係敍利亞個問題啦，因為一早已經有報道話會。打敘利亞噶啦，即係西方國家啊。咁其後呢亦都好似我哋所講咁啊，禮拜四開始呢就美國出咗個 GDP， 即係第二季嘅經濟增長數字之後呢，嗰、那個美金就真係開始轉強啦，即係同我哋嗰預測個走勢呢其實都係相若。 咁嗰個睇完美國啦，咁其他國家地區又點樣呢？ 其他地區嚟講呢就。如果讲欧洲嘅经济嚟讲咧，上个礼拜出嘅数据嚟讲都有少少影响嘅，咁但系对个大势亦都唔系话改变到嗰个趋势啦。咁而日本嚟讲，我都话每逢月底嘅时候咧，佢都会出一扎数据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咧，就系话日本嗰个通缩情况咧，喺日本政府同埋日本央行大撒金钱同埋狂印银纸之下咧，确实真系个通缩情况系改善咗。咁但係对于日本即係日元嘅走势嚟讲呢亦都可能之前已经係反映晒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就係话日元都仲係未脱话95至100呢个区间，咁上个礼拜嚟讲呢就最高最低呢都係最高$yen 呢就最高升唔到99啦，咁最高都係984，而最低嚟讲呢就曾经跌穿个97，就最低见个9682，咁比起我哋预测个9740呢係低一少少，咁但係亦都係俾大家一个机会呢，就係去买多啦英，即係去沽日元啦。咁亦都叫做其实如果我哋个 range 里面去嗰、那个即係距离即係脱离嗰个上限或者下限唔係太远嚟讲呢，其实对大家嚟讲即係投资呢反而係一件好事，因为比较机会你入市亦都唔需要挨太多。 即係未系一个系狂跌嘅地步啊，即係阿 yen 个情况下。 係啊，咁上个礼拜其他嘅货币嚟讲呢就明显系比较弱少少，都始终都仲系商品货币啦。咁尤其是个纽元啦，上个礼拜升跌到落去77边收市咁滞。咁比起我哋预测嚟讲呢就即係可以讲就话纽元嚟讲呢个走势真系比预期中弱嘅。咁但系其他嚟讲呢大致上都系相弱啦。美金嚟讲上个礼拜系高收嘅。而亦都系话近呢三个月嚟讲呢即係八月呢系唯一美金系上升嘅月份。咁而个美汇指数呢就升到四周高位收市喺82楼上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系话个美金系仍然可以睇高一线啦，暂时嚟讲，尤其是你喺敘利亚嘅嗰边嗰个战民密布之下。 听讲美国自己独力去打喎。 係啦，英国讲英国就决咗呢系英国同美国咧一齐咧去呢、這个去攻击呢个敘利亚， 即系200多年嚟首次否决咗嗰、那个首相嗰个咁嘅战争嘅议案嘅吓、啊，即系当年咧美国咧即系话英国嗰阵时打美国啊，点样样去争取翻呢个咁嘅殖民地咧？咁啊当年咧系否决咗首相嗰个议案，咁呢个系第二次啊。 不过就唔系呢个咁嘅，就算英国咧国会否决咗英国一齐同美国一齐去联合行动咧，都唔可以完全定嘅，因为法国咧就企喺美国嗰边，系随时咧一齐咧去呢个砌呢个敘利亚嘅。 其实美国就净系政府一意孤行嘅奥巴马政府，咁如果你话根据个民调嚟讲咧， 其實過半數嘅人咧都係唔贊成美國出兵打敍利亞嘅。 嗯。 咁只不過就係話奧巴馬佢係應該係以嗰個整體嘅國家個即係另有居心啦，可以講就係話。 係。 咁所以咧就係話佢仍然係保留就係話希望能夠有限度咁出兵，即係對敍利亞咧就採取軍事行動。咁亦都會有好越嚟越多嘅消息咧，就係支持佢咁樣去做嘅。譬如好似上個禮拜五啦，國務卿加里啦，即係John Kerry 啦，咁佢亦都提出咗一個數字俾大家，就係話前個禮拜敍利亞用毒氣殺害平民咧，死嘅人數有幾多？即係有1429人啦，咁當中咧有426個係細路仔嚟嘅，即係超準嚟嘅。咁呢個數字咧，亦都係希望能夠得到個美國國民嘅支持，就話。俾佢去出兵， 非常不人道嘅 吓，冇错啦 嘅战争啦，咁样样啦吓。 咁但系咧咁讲，就呢个叙利亚咧，就方面咧，咁啊梗系否认啦。 系 佢当然否认话冇做过啦。咁但系而家你就系个局势咧，点样发展咧，就要真系要睇睇啊。不过咁嗱，叙利亚虽然今次咧系主角啊，系主角，但系叙利亚咧，即系嗰个出嘅石油咧。个油价嗰个问题咧，即系除咗出嘅石油系好少嘅啫，37万桶，咁佢占其实咧，即系整个呢个世界个产油量即系得0.4%，咁但系咧嗰个地方敏感咧，先至令到咧即系其他因素咧系出现波动。 冇啊，因为你中东嘅国家咧，其实系差唔多系一个集团咁，即系丝丝相扣嘅，即系同佢其他嘅产油国嚟讲。咁你美国话要出兵攻打叙利亚或者有限度咁对佢采取军事行动咧，咁其他嘅国家其实我哋都已经见到开始有啲反美嘅浪潮，包括一啲主要嘅产油国啦，譬如话沙特阿拉伯或者系其他嘅伊朗伊朗不嬲都反美嘅啦。 不嬲反美啦，成沙特系即系沙特阿拉伯不嬲都同美国系比较 friend 啲嘅吓。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见到就系话，因为其他地方都有啲反美嘅浪潮嚟讲，咁所以令到个油价咧上个礼拜其实报章讲就话有机话即系言之凿凿咁啦，讲就话礼拜四已经系有机会出兵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个油价曾经升过上去112嘅，即系纽约期油。咁后尾就因为好似话报道嚟讲，即系冇兑现到啦。咁而英国亦都系国会嗰度咧就否决咗出兵叙利亚，即系同美国一齐打叙利亚。咁所以咧个油价亦都话跌翻落去收市。咁但系嗰个美国，我见到佢个态度嚟讲咧，都仲系比较坚决少少咯。咁所以咧就。暂时嚟讲，短期之内金融市场包括汇市咧，仍然系要睇美国嗰个取大局嘅点样。 不过如果美国真系真真正正去攻打呢个叙利亚咧，咁从呢个经济角度讲咧，其实都系佢令到佢啲军事工业啊更加可以消耗嗰啲旧有嘅产品啊。咁另一个方面就 系呢啲系一种睇法啫。 咁打烂晒啲嘢啊，梗系要起翻噶啦，系咪先？咁啲公司又可以去投资啦啊！ 咁如果讲返上我哋不如讲返上个礼拜啦，我哋讲过每个礼拜我哋都希望能够拍一次成绩表，咁睇下自己个成绩系点样。咁头先我哋就讲过个 yen 啦， yen 嚟讲呢就同我哋预测波幅嚟讲下限係跌穿过，咁但係都系应该系50几点啦，58点咁上下啦。咁你如果真系去到下限嗰度，你走去买返个多啦 yen 嘅话，其实以收市价嚟讲呢你都有接近100点嘅利润，咁其实算系唔错啦。咁而嗰个 Euro 啦，即系欧元嚟讲咧，上个礼拜嘅高低位咧就上高位咧就13399，低位咧就131.72。咁同我哋嗰、那个预测嘅波幅咧，我哋上高咧就13480啦，下低就13240啦。咁其实好似向下移咗几十点咁上下啦。咁主要嚟讲就因为前个礼拜高收嘅时候咧，咁我亦都即系无谓话真系太过艺高人胆大啦咁所以比高咗，咁但系我一路都认为咧，就话134楼上咧，其实沽 Euro 嘅风险唔大嘅，因为近期嚟讲咧，上到134嗰度咧，就往往会有阻力，而近期最高位 都系13450咁上下位嘅啫。 唔系，我哋已经好窄噶啦，个位俾啦系，你相对其他嘅资讯，人哋俾好阔嘅，系啊。 咁你话其他嘅咩咧？其他嘅货币嚟讲咧，就个 range 其实 OK 嘅。咁譬如好似英镑咁咧，嗱，我哋 set 个位咧就15680到15420啦。咁上高嚟讲咧，最高去过156.12。啊、但系下低嚟讲154.27，其实都系叫做包住啦。嗱、啊，咁而个澳洲纸嚟讲咧，就我上高系9140到下低系8920，咁最高嚟讲去个9070啦，最低嚟讲咧就去个8892，咁其实亦都大致上嚟讲咧都系贴住我哋个波幅行嘅。嗱、啊，纽纸系比我预期中咧就稍弱啦，咁但系亦都系喺我嘅波幅里面嗰、那个预测波幅咧就7940。啊、下低就7680，咁结果呢、啊、最高嚟讲都系去过7813，真系比较零零舍舍弱啦。咁而下低嚟讲呢就7713，啊、即系比我哋嗰个预测嘅下限嚟讲呢，啊、就相距系20-30点咁上下啦。咁、啊、上个礼拜呢就我喺一个网站嗰度，其实我都做过两次嘅入市建议啦。礼拜一礼拜一嘅时候呢就我望住啲汇价呢，我就建议呢就喺132楼上啦，咁其实系可以沽个 Euro Yen， 即系一个交叉盘啦、 嗯， 就系话沽 Euro 买 Yen，、 嗯、 啊，咁而亦都最后咧就开完盘之后咧，到礼拜三咧喺130嘅时候，我已经叫人平仓，咁其实已经系有230点嘅利润， 嗱、 啊，咁当然就系话如果跟足我所做嘅建议嚟讲咧。嗱、啊，咁佢其實咧就132嘅20開倉之後咧，下低真係落過129.40嘅，咁其實係280点係可以賺足嘅。如果以上個禮拜嗰個波幅嚟計，咁而禮拜三咧，我亦都即係平咗個 Euro Yen 之後咧，我亦都叫人哋咧就係話你可以嘗試下沽嗰、那個就咁沽 Yen 啫。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嗰个日本纸咧，上个礼拜初咧零零舍升咗上去，主要咧就系话佢嗰个叙利亚就嚟俾人攻打嘅消息咧，令到日元同埋瑞郎咧啊都有一个避险嘅作用发挥到出嚟。咁而个日本纸升咗上去，即系去到97嗰啲位啊，我觉得系非常之吸引嘅，因为我觉得就系日本而家其实唔应该再被视为一种避险嘅货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话以前嚟讲咧，日本去嗰个贸易同埋嗰个经常账咧，都系有盈余嘅。咁但系近期嚟讲，我哋见到就系话去嗰个贸易同埋经常账咧，都已经开始出现赤字，即系比起以前嚟讲，唔能够再一本通书睇到路。嗱、 嗯， 觉得日本纸再系一种避险货币，所以我 对传统嚟讲，日本纸都系避险嘅。 系啦，冇错啦，因为当你 呢个稳定， 第一佢流通性高啦。咁第二嚟讲咧，就系话有盈余，即系有嗰个经常账盈余嘅货币咧，通常嚟讲就系话喺战乱嘅时候咧，就俾人嘅信心会大啲，咁所以上个礼拜咧，我见到佢升到上97嘅时候咧，我亦都决定咗就话换码啦，即系将嗰个 Euro Yen 咧就平咗，而改咧就净系沽个日本纸，咁而结果嚟讲咧，亦都好快啦，即系礼拜三先叫人哋97边嘅时候买多啦 Yen， 即系沽日本纸。而到咗禮拜四嘅時候咧，都已經好快已經去到我嗰個 target 就係97.5啦，唔係98.5啦。 嗯。 咁亦都有150点啦，即係上個禮拜其實喺我哋嚟講係叫做大豐收。咁而嗰個貨幣嘅走勢方面咧，亦都好似我哋預期咁啦，就係話禮拜四美國出咗個 GDP 第二季 GDP 之後咧，美金就升嘅。咁好似我哋上個禮拜所講啦，就因為佢個貿赤係縮細咗，貿赤縮細咗嚟講咧，佢嗰個 GDP 係應該係向上修定嘅，咁所以佢亦都由原來即係初估計嘅升 1.7 增長 1.7% 咧，係向大幅向上修定到增長 2.5%， 即係好過市場預期啦，可以咁講係 市場預期其實都係預期佢係會向上修定嘅，咁只不過幅度咧就冇諗住咁大，市場預期應該係增長 2% 至 2.3% 咁上下啦，咁但係結果出嚟咧就 2.7%， 主要就話佢嗰個出口帶動啦，出口令到嗰個貿赤縮細咗， 即係美國貨咧就買多啲啦， 冇錯啦。 相對嚟講就個逆差就縮小咗，相對其他國家係。 咁所以上個禮拜個美金係高收嘅，即係比同我哋嘅估計嚟講咧就好，即係幾同我哋嘅估計其實係吻合啦，可以講就係。 嗯。但係當然啦，個油價咁樣去上升都影響只加紙啦 嗱， 油禮拜就 油價上升咧，就其實就係因為會打仗嘅消息嘅啫。啊，咁後屘都落翻嚟啦。咁而影響個加紙嚟講咧，就上個禮拜加拿大亦都出咗個 GDP 數字嘅，咁可以講就係比預期差嘅。咁所以咧，個加紙上個禮拜係曾經升過，咁但係臨尾咧都係跌翻落去收嘅。加紙係收喺105.32。其实是比较偏弱啲，但系如果以成个礼拜嘅走势嚟讲咧，个加指其实好窄幅嘅啫，因为佢高位系105.57，低位系104.71，其实成个礼拜波幅都唔够100点子。 你睇翻呢个人民币咁啊，点咧？ 人民币咧就论， 因为大家呢排就有啲听众比较嘅关注个人民币，因为好似咧就向上紧，继续升紧咁样 嗱，人民币咧始终嚟讲嗱，因为中国咧。始终是一个盈余，即是那个贸易盈余的国家。咁所以美国呢就不会比你跌嘅。咁所以其实人民币呢都仲暂时来讲都仲是单程路。就是向上走的机会比较大。只不过呢就是话而家已经唔咩啦，即是唔可以好似之前咁一个升幅呢唔好期望咁大。佢可能就话今年全年来讲呢或者会有1.2%嘅升幅。但系唔好期望佢好似之前咁，真系话穿百算啊，穿7.几啊咁。即系我就觉得就系人民币，如果你系睇长嘅，你譬如话每日即系好似而家每日可以转两万人民币啊。 系冇错。 咁如果你譬如话你真系挤人民币，咁兼埋人民币真系息高嘅，因为里面啲银行咧好多时都会走嚟香港嗰度咧就抢嗰个人民币存款。咁變咗就係話你係有機會財息兼收，即係尤其是喺息嗰方面咧，可能會比你嗰個匯率嗰個賺取嘅更加多。 係而家好多情況就係、是、啲聽眾就會按一層樓，跟住換曬人民幣再去做定期咁樣噶嘛。呢個叫最低風險嘅嘢啦，可以講係啊。 呢樣嘢見仁見智啦。咁如果你以一個投資嘅角度嚟講，如果你話自住一層樓，你真係賣咗咧，你要承受一個風險。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有多層樓，而家見到啲樓價應該都差唔多啦，咁因為尤其是如果你美國真真正正係話嗰個息口嘅見底而開始回升返，或者美國開始收水而令到個息口嗰度呢係有機會上返去嘅話呢，香港嘅樓價都唔會有運行嘅。咁你如果有多過一層樓嘅你真係賣咗，你真係存人民幣，我覺得亦都無可厚非啦。 首先要講翻樣嘢啦，香港啲銀行咧就係冇乜定息呢啲咁嘅嘢嘅，全部都係自由浮動嘅個息率咁樣咧。就如果係各位聽眾咧諗住係套現層樓去做咗人民幣定期咧，就要再三考慮下啦，因為咧個樓市咧都係差唔多，都係會有一個下調嘅趨勢嚇。 短期之內就應該見頂啦啩。 都系呢个怨声载道啦，咁样样啦。咁讲翻啦，啱就呢、這个美国嘅情况啦，个美金啊上咗去啦。咁其实咧就啲钱咧就好似上个礼拜咧就由新兴市场就全部抽走晒去翻美国咁样，都令到系好大混乱咯，出咗系。嗱，新兴市场嗰度 系啊，新兴市场或者我哋睇下，或者我哋揾一节咧，我哋就讲下新兴市场嘅情况啦。咁而其实上个礼拜本来初嚟讲咧，我觉得就系美国拍债嗰度咧，可能系会对个美金有影响，但系结果咧就系叙利亚嘅因素同埋新兴市场嘅因素咧，反而对个外汇市场影响更加大啲添。因为尤其是咧，我哋知道就系话上个礼拜咧。有一啲就譬如话印尼啊、印度啊、巴西啊、土耳其啊呢啲国家咧，就不断有资金流走，尤其是印度嗰度咧，就更加系咩添？更加系嗰个汇价卢比嘅汇价咧，就差唔多日日新低咁大咁滞，直至到上个礼拜五先至叫做稳定翻少少。咁或者我哋睇下第三節會唔會有機會講一講新興市場嘅情況。 即係印度嘅情況就都係非常誇張啊！冇呢個通脹咧，即係佢由於個貶銀紙嘅貶值，令到個通脹都係非常之呢個誇點講啊，係大嘅。OK， 咁啊，今次嘅時間差唔多啦，咁下一節咧，我哋咧就預測埋一個 今個 禮拜嘅 今個禮拜啊， 係啦。嗰、那个咁嘅汇市嘅情况系点样嘅？好，翻到嚟第二节啦，录音室继续有我大卫啊、杜比、安东宁同埋亨利喺度啦。咁啊，都 review 咗啊，上个星期嗰个咁嘅情况啦，都系 出奇地准确。 系冇错吓，起码我哋嗰个位咧就冇人哋咁阔嘅，就窄啲啊。咁咧就喺度好炒啲。咁啊，睇下咧今个礼拜咧就安东尼睇下有咩啊，对个市况嘅预测啦吓。 嗱，上个礼拜我哋都讲就话美金系礼拜四之后会有机会转强嘅。咁亦都一如预期咧，美金系出咗 GDP 之后咧就已经系升咗上去。咁如果系以美汇指数嚟讲咧，佢已经升穿咗200日平均线，就系81.6嗰个位。咁佢上个礼拜五咧，系收喺82.074，最高咧就去过82.263嘅。咁呢个系四周高位嚟嘅。啊，咁既然佢已经穿咗200天平均线，咁我哋亦都觉得就系话，如果系根据翻即系相信嗰个技术走势嚟讲咧，个美金系应该短期嚟讲应该系比较强少少嘅。 嗯。 啊，再加埋咧就系话，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就个 Euro 咧，即系个欧元啦。好一个重要嘅支持位咧就系13.240， 系 咁而亦都上个礼拜真真正正咧就系跌穿咗13.240呢个位收市，咁最低亦都曾经去过13.172啦，啊收市位虽然上翻13.2楼上，咁但系啊亦都同我哋预测就系话，如果你收低个13.240嚟讲咧，个 Euro 系会有机会个调整加深嘅， 嗯 啊。咁所以咧就今个礼拜咧就我睇个美金仍然系会偏强少少，尤其是你叙利亚嗰边嗰个战火会唔会话真真正正开，即系美国系走去攻打叙利亚咧？ 我睇佢打硬噶啦， 即系呢一啊呢一即系佢个心意就梗系有咁嘅心啦。啊，咁但系亦都几时出手咧？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啦，因为其实就好似啊打大人打细路咁嘅啫，即系如果美国打叙利亚，如果以两双方嘅军力啊，或者系嗰个军事设施嚟讲，啊，根本就 系势力悬殊， 系啦，冇错，强弱悬殊啦，呢样嘢就 啊，咁另外就系、是、睇下打几多藤咯，咁 啊，就算系打，我相信规模咧都系相当之细嘅啫，即系讲明系一个惩罚性同埋指定目标，咁即系话咧，你如果住喺指定目标附近嗰啲咧，而家可以咧系就走晒都得噶啦， 揸下佢就算啦 吓，系啊，所以叙利亚其实话咩嘛，话有好多有钱人啊或者有势力嘅人咧，其实已经系走定先啦嘛，啊边境嗰度已经有好多人有钱嘅人已经系打尖，即系排晒喺前边嗰度，啊逐渐逐渐撤走噶啦，啊咁我哋讲翻咧就个汇市嗰度啦，咁我觉得就个美金今个礼拜咧仍然系会偏强少少，咁亦都大家要留意咧就今个礼拜其实都几多事啦，今啊礼拜一嚟讲啦，啊美国就假期啦，咁而礼拜二 劳工节，美国嘅劳工节 系啦，冇错啦。 Labor Day 嗱，咁礼拜二嚟讲咧就有澳洲央行议息，礼拜三咧就联储局会出个学皮书，嗱、啊、咁下个礼即系17、18号嗰个礼拜啊，联储局议息之后个礼拜二、礼拜三咧，啊究竟会唔会有机会真系做 tapering， 即系啊减少买债规模呢一个动作咧？啊，我相信对呢个学皮书咧就会有少少，即系有少少嘅启示啦。啊，咁礼拜四咧就欧洲央行同埋英伦银行都会议息嘅，所以其实下个礼拜系有好多议息，礼拜三都仲有加拿大央行议息。 嗯， 啊，所以下个礼拜起码有4间央行议息，而到礼拜五咧就万众期待啦，就系、是、美国嗰个就业报告啦。啊，咁除咗个学皮书所讲美国经济嘅情况之外咧，礼拜五出嚟嗰个数据就业数据究竟系好定唔好，会唔会好强劲啊，定系好差咧？我相信亦都会影响啊联储局嗰个 tapering， 即系嗰个减少买债退市嗰个决定噶。 但会唔会开始谂住会加息咁样咧？ 加息就一定唔会住噶啦，因为佢 tapering 咧就系、是、只不过咧就减少买债规模，而伯南克亦都走过出嚟咧，就将两样嘢咧就切割开。 哦，咁嘅、 啊、就系话我就算系减少买债咧，啊亦都唔会短期加息住，即系就算我终止咗买债啊。甚至乎咧，就係話，如果佢嗰個失業率嗰度咧，真真正正跌到落6.5%，我嗰個 target 咧，亦都唔代表我係一定嗰個息率係會即時上升嘅。嗱、啊，所以其實就將嗰個 tapering， 即係將退市咧，同埋嗰個息率上升咧，就已經係切割開成為兩件事。啊，咁我哋都要分清楚啦。咁冇錯啦。咁所以咧就話，佢應該就係話，如果根據佢嗰個時間表嚟講啦，啊，就應該係今年年底之前咧就開始退市，到明年年中啦，啊，就會完全停止買債。啊，咁、嗯、而啊個息率。 提升嗰個時間咧，就應該最快都要2015年嘅下半年，甚至乎2016年年頭先至會有機會。所以我哋應該係將呢樣兩樣嘢咧就分清楚咯。咁但係咧，就美國嘅數據暫時嚟講，都對於聯儲局嗰個動作，即係話會嗰個退市同埋究竟退市嘅規模會有幾大，或幾時開始咧，會有一個影響。咁所以禮拜五咧，亦都係比較關鍵啲咯。 嗯， 嗱、啊，咁如果嗱、啊、今个礼拜个 range 嚟讲咧，亦都做少少嘅预测啦，就系、是、话个 euro 咧，佢既然跌穿咗13240嚟讲，我觉得上高唔会太多位，即系你就算上翻去13240楼上咧，啊，可能都会系一啲 force break， 即系一啲假突破， 嗯、 啊，所以上高我睇咧就13320会有一个阻力喺度嘅，啊，而下低嚟讲咧就会有机会试翻13080。啊，即系个 range 我睇就13080到13320，啊，咁个 yen 咧就比较难估少少啦。上个礼拜虽然佢曾经系跌穿个97，啊，但系我觉得就系上个礼拜系唔合理嘅。其实就你就算真真正正系打仗咧，个 yen 都唔应该系有一个啊避险锁嘅作用，即系太大嘅避险功能嘅。咁所以我维持翻就系同上个礼拜嘅 range 咧一样咧，就系、是、下低咧就9740，上高就9960。冇错啦。咁而个英镑嚟讲呢，就上个礼拜我见到就係话佢自从喺15720碌咗落嚟之后呢，啊，上个礼拜曾经英伦银行嗰个新行长卡尼呢就走过出嚟讲过一啲嘢，係啦，冇错。佢走咗出嚟讲呢，就係话如果嗰个知识嘅上升呢，啊，令到嗰个复苏受到影响嘅话呢，佢会推出更多嘅刺激方案。啊，咁而令到嗰个英镑咧就曾经反弹翻上去155中位啦，咁但系亦都最收尾咧就155守唔住嘅收市嘅时候。 O K， 嗱，咁所以我觉得上高嚟讲咧，啊，你如果去到15580已经系非常之尽，反而下低嚟讲咧就可以俾多少少位去，我估计15320啦，个 range 就15320到15580。 嗯， 啊，咁瑞朗都系比较窄幅少少噶啦，咁瑞朗嘅啊避险作用咧，功能咧，始终都系比日元优胜嘅，咁所以我亦都唔会睇得佢太淡啦。咁如果佢以佢上个根据翻佢上个礼拜高低位同埋个收市系9290、9292咁上啊呢、這个位嚟讲咧，我觉得上下各俾100点去啦，其实已经系非常够啦。咁所以咧就我觉得个 range 咧就应该系0.92到0.9380，今个礼拜 range 系啦。 0.9390 系啦，咁而商品货币嚟讲咧就比较偏弱少少啦。咁但系佢啊，我哋知道就系货币始终都唔会一条线咁跌落去嘅。啊，咁佢已经跌咗咁多嘅时候咧，啊，会唔会话继续碌落去咧？咁我亦都觉得下低嚟讲，唔好即系当然就系话啊，可能仲会偏弱少少，但系亦都如果真系跌得太低嚟讲咧，就系可以尝试下搏下反弹啦。 嗯、 啊，咁三大商品货币嚟讲咧，个 range 澳洲纸咧，我估计就系8740到8980。 啊， 我相信就算升到上去90，亦都唔会有太多位俾佢走啦。啊，咁而个楼指嚟讲真係相对係比较弱啲嘅，咁但係我亦都觉得就係话应该7.65咁上下应该係会有一个支持喺度㗎啦，即係跌到落嚟咁多，因为前个礼拜都仲见佢喺82咁上下位，咁、你过两个礼拜已经跌咗成500-600点嚟 讲，即係仲係即係已经係见晒底㗎啦，应该係嘛， 又未必见底，咁但係短期嚟讲呢，就我觉得就係话如果佢真係再跌嚟讲啦，是会有咁嘅直播率，系搏一搏去反弹。 咁、如果系会，如果买楼指咁样啦，咁系点做法咧？系 嗱，我觉得就系话咩咧？吓，今个礼拜个 range 咧就7640，0.7640到0.7880啦。啊，咁如果你真系见佢跌到落去7680咁上下位啦，即系同我预测嘅下限系相差30-40点嚟讲啦。啊，即系我觉得就不妨尝试下入市买少少。即系有时，如果你可以分段买嘅话咧，你可以投入第一注啊。 分段买大概系廿即系点几多点子系买一转咧？ 嗱，其实如果系以汇市嚟讲咧，我系唔赞成太近就去沟货。有时如果你系逆境嘅时候，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要沟咧，都最好就系话有100点嘅距离，你先至再走去沟。咁譬如话，如果你7680咁上下你走去买嘅话呢，啊，佢真係继续跌落去嘅话呢，咁你咪7580嘅时候沟第二注囉。啊，咁睇下即係如 如果佢繼續跌落去嘅話，咁你就要睇下究竟成個形勢會唔會自己做出個估錯咗啦。啊，咁你先要決定究竟再溝落去啊，啊，定係話咩咧？定係話要 stop loss 咧？咁啊，呢個就要睇下到時嗰個成個匯市嘅發展先至可以做一個決定啦。 嗯， 啊，咁而最後一隻商品貨幣嚟講，加紙咧。啊，因為個油價如果喺敍利亞嗰、那個啊戰雲密布嘅情況之下，個油價仲係居高不下嚟講啦，我覺得個加紙亦都唔會話真係跌得太多住，咁所以我覺得就106邊或者啊上高我睇都係106.40啦，下低嚟講104.80啦，尤其是上個禮拜都係唔夠百點之波幅嚟講啦，今個禮拜我俾86點去嗰個波幅，即係104.80到106.40，我相信係夠嘅。 咁啊，今个礼拜吓，啊各位听众咧就吓、啊、细心啲啊 ，drop 低佢啦吓， 睇下下个礼拜再吓，下个礼拜再对一对嘅时候，咁睇下有个命中率又有几多啦， 准、确性系几多，可能劲过巡航导弹噶。 即系起码咧，我哋咧嗰个 range 咧都系喺128点。即系附近啦吓， 系啊，即系其实最主要嚟讲，我都系话想俾大家一个数字俾大家参考。咁即系如果大家能够话啊，等一等啲位，即系等到真真正正去到上限或者下限嘅时候，你先入市啊沽或者揸嚟讲啦。啊，我相信个赢面好大啦，因为始终汇市咧，我哋都系要相信一句说话，就系、是、话入市位咧系决定你嘅输赢。如果你中间入市嚟讲，你真系走入去买大细嘅话咧。啊，咁睇就要睇你好唔好彩，但係如果你真係能够有少少嘅耐性，等到上限或者下限位你先入市嚟讲呢，我相信个赢面呢起码都有70%以上。 即係各位高见啊，学嘢学嘢啊，亨利。 各位听众呢、如果有任何即係个人啊，有啲点个心大心细呢，就想买定沽好呢，咁呢就欢迎呢、各位听众就去返我哋 Facebook 嗰度留返言啦，咁啊问返个价位，咁啊安东尼呢都好乐意呢为大家提供意见㗎，咁啊支持返嗰个究竟做咩决定好呢，咁样 尽力而为啦。 咁啊今一节呢就呢一节就咁啊对嗰、那个啊今个礼拜嘅预测就完成啦，咁啊下一节我哋会讲下新兴市场。究竟是怎样混乱法呢，上个礼拜是咁啊下一次再讲。好，返到嚟第三节啦，咁喺录音室入面呢有个大卫啦，亨利、杜比，当然有安东尼喺度啦，咁啊之前第一次都讲过啦，我哋呢今日呢都会讲下呢个新兴市场嗰、那个情况系咁样嘅。 因为上个礼拜呢大家都知道就系话有一场新兴市场风暴。 新兴市场风暴呢 有几新呢嗰啲市场。 咁喂，早两日呢我睇呢个60分钟时事节目。咁佢又讲到美国啲信用记录。咁成日呢俾人搞错。咁本来呢你系啲银纸冇问题嘅，你个 record 呢系 clean 嘅。点知咧搞到你嚟欠人钱、欠债累累，咁等啲人咧卖车买楼啊、供书教学啊、同仔女申请 grant and loan 或者申请贷款啊之类咧，都做唔到。咁啊，里边咧提到咧，佢话你就算啲人去投诉咧，依间咧信用记录公司啊，其实有三间美国三大，咁啊打佢去问啦，喂，我单嘢点噶？我冇欠人钱，你点解话我欠人钱啊？听电话嗰个咧就有印度口音嘅人士，原来咧。好即系搬晒，将啲后勤嘅服务咧就搬晒去咧呢个印度。咁其实香港都有啦，好多已发展地区咧将后勤服务、电脑好啊，其他财务服务好啊、会计部好啊，冚唪唥咧搬晒去印度。咁印度其实咧就呢方面咧应该得益唔少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可能咧都未必系影响到大局。咁 啊，上个系啦，全球化影响。 全球化， 你讲嗰、那个阿杜比讲嗰个咧就系、 有套电影啦。嗱，呢套電影咧就叫做咧100001夜，咁裏邊都有個有幕戲咧，就係講咧呢個主角咧都係做呢啲咁嘅工作 call center 去答美國打嚟嘅電話要解答各種問題嘅。 係，我諗佢因為如果你話將呢啲後勤，譬如即係講成本比較重，就做 call center 啊嘛。咁如果你要移出去一啲人工比较平嘅地方呢，咁地都一定係移去亚洲区㗎啦，第一件事。咁亚洲区咁你要嗰啲人識讲英文先得㗎嘛。即係譬如我香港我要将个后勤搬走。最记得我哋僆仔嗰时候，最记得我细嗰时咪 call 台，好难用 call 机噶嘛，系咪？ 冇错。 咁 call 机嗰时就通常嗰啲公司都会有个 call 台，啲人做 call 台，摆香港翻工噶嘛。 跟住后期咪搬咗去澳门咯。咁、澳门都觉得人工贵，咁啊搬翻去广州咗。 系啊，咁啊，呢个香港呢个狮子银行咧，就即系晨早已经将佢个部分电脑部咧，就搬咗去广州噶啦。 系啦，咁嗱，如果 但系都系啦， 但如果你招呼啲人系讲广东话，就话搬去广州啫。咁但系如果你有发现咧，因为我呢排我都发现咗，其实你见近呢几年咧，好似请菲佣系难咗。 咁点解咧？ 啊，原来菲律宾系同印度都类似嘅，系有啲佢有啲人嘅后勤都要用英文嘅咧，都会搬去呢个菲律宾嘅，所以菲律宾呢几年嘅经济唔系太差，咁啊变咗少咗人咪出嚟做菲佣咯，长单单啫。 老实讲啊，菲佣咧教育水平咧就平均都系唔差嘅，起码咧英文冇问题啦，好多都读过大学， 全部大学程度噶， 系啊，咁呢班人咧就。如果而家有即係外國公司搬去，佢可以去做啲咁嘅 call center， 好過嚟香港咧，係做呢個家用離鄉別井 添啊，醫生咁樣啊嗰啲 啊，離鄉別井 啊， 喂，雲言歸正傳啦，咁雖然呢個印度有呢方面嘅優勢啦嚇，咁但係咧點解都好似上個禮拜都好波動喎？呢佢嘅貨幣喎 嗱，其實印度貨幣受壓咧，就已經唔係話上個禮拜嘅事嚇，前個禮拜咧，即係其實。踏入今年以来呢，其实佢已经系一不停咁受压，咁只不过呢就系话近呢两个礼拜呢佢系不断创纪录新低。咁所以呢就令到佢更加注目啦，咁而亦都除咗印度之外，亦都有其他新兴市场呢亦出现同样嘅情况啦。个情况啊明显化系几时呢，就系、是、自从伯南克喺五月开始讲考虑会退市。 啲声气一出。 冇错啦，咁就开始有资金咧，就由一啲新兴市场嗰度咧就撤走，咁而令到呢啲咁嘅新兴市场，无论系股市、汇市，都遭即系都要面对好大好大嘅压力啦。咁你好似啊印度咁样，卢比之上个礼拜我哋都仲喺度讲紧，就话哇佢不停咁创新低，咁就每一美元咧，上个礼拜都系对63个印度卢比啊，咁但系上个礼拜二咧，我睇到咧。就已经系唔系63啦，而系话最低系个去到六啊，接近69啊， 跌咗6%系几多度啊？ 听啦， 就呢段时期， 已经你咁样系讲紧一个礼拜唔够跌10%。 系啊，你净系咩？净系话，譬如话今年到而家为止，美金对印度嘅卢比咧，啊，礼拜三我抄出嚟嘅数字咧，就已经跌咗23.6%。 哇！即系水瓜打狗，唔见咁一大截。 咁会唔会好似届时香港嗰啲人对呢个港元信心危机咧，走去抢购啲厕纸啊、买米咁样嗰啲？ 系啊，我大家都记得啦，就系话1982定83年啦，嗰阵时即系港元同美金 pack 之前咧，即系大家挂钩之前咧，其实就真系话遇到一个信心危机。就係話嗰個港元咧，係對美元係由5蚊跌到落去差唔多10蚊開外嘅。咁所以最收尾咧就拍板， 啲水無端端就貴咗成倍。 係啦，最收尾拍板咧就7.8，咁嗰陣時大家都驚住，哇個港元貶值。咁即係今日我仲可以1蚊買到一卷廁紙，原來聽日要2蚊先買到嘅。咁所以大家都走去超級市場嗰度，超級市場嗰個掃貨，咁而超級市場嗰度嘅廁紙啊、米啊、油鹽醬、醋啊嗰啲，全部啲貨架都係空空如也。即係大家如果對於嗰陣時嗰、那個香港嘅情況仲即係有翻我哋咁大 中年人士就會記得啦， 係啦，都會有少少嘅印象啦，起碼都。 安多尼啊，咁啊。喂，早几年呢呢、这个非洲某国、哦、都系有呢种咁嘅有呢个通胀嘅恐惧喎、哦。咁当年好严重㗎喎、哦。佢啲纸币呢亿声咁计㗎喎。 係啊， 某国即系边国啊， 津巴布韦币。 冇错啦。即系大家知道就系话嗰阵时津巴布韦纸币呢后边有好多个零嘅。 就渣打出嗰啲啊。 係啦，冇错啦。咁其实我讲返咩啦，即係因为最主要嚟讲呢，就係话你嗰啲钱系货币系唔值钱，大家都有个恐惧，大家都唔想 hold 住嗰种货币。咁所以呢就趁佢仲有少少嘅价值嘅时候呢，就走去换咗其他嘅货币，尤其是美金。第一美金一路嚟讲都系一个咩呢，即係叫做一个牢，即係我叫咩牢啊，即係 一个秤砣咁样啦，即系抛捞啦， 大石 定住个位咁样啦。 所以就系话咩啦？所以就系话大家都对嗰种货币冇信心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咁嘅情况。咁而今年嚟讲咧，就自从伯南克讲话我会开始今年年底，即系下半年开始退市嚟讲咧， 啊，即係九月啊，九月開始，即係佢係咪講九月啦？應該係五月嘅時候係啦，講話年底前會退市啦。咁而亦都講就係話明年年中嘅時候咧，就會唔再買國債嘅時候，咁大家預期咧美國係會退市，所以咧一啲錢咧就開始由一啲新興市場貨啊嗰度流走啦，而令到呢啲新興市場嘅貨幣咧就不斷受壓啦。咁譬如話好似印度，我哋頭先講啦，就係話今年到而家跌咗 23.6%， 咁但係其實咧，跌得多嘅都唔淨止印度，只不過印度咧就一路 record low 咧，就大家比較明顯少少。咁實際上你譬如話好似土耳其嚟講咧，亦都今年咧，亦都係叫 record low 嘅。咁譬如話禮拜一同禮拜二，禮拜一咧就每一美元對 1.9964 個叫做里拉啦，即係土耳其嘅貨幣就到禮拜二咧就已經係穿咗兩算啦，就2.03幾啦啊。咁而對於其他嘅貨幣嚟講咧，就譬如話除咗印度嘅盧比、土耳其嘅里拉之外咧，仲有南非嘅rand 啦，即係蘭特啦。咁亦都今年到而家嚟講咧，就跌咗 23.2%， 僅次於印度嘅盧比嘅啫。 咁除咗呢啲國家風聲鶴唳之外咧，亞洲呢個印尼啊，同埋呢個南美洲嘅巴西都幾係嘢㗎喎。 係啊，印尼嗰度亦都係咩啦，即係叫一路嚟講創四年以上嘅新低啦。咁而嗰個巴西嘅雷亞爾啦 ,Vil 啦。咁其實個跌幅，即係對美金嗰個跌幅呢，美金對雷亞爾今年嘅升幅呢亦都係 15% 以上嘅。咁可以見到就係話所有新興市場嘅貨幣就因為嗰個資金撤走呢而全部跌到一撲一碌㗎。 哇，咁恐怖，會唔會走返1998年嘅亞洲金融風暴呢？ 其實呢就我哋亦都上個禮拜亦都曾經分析過啦，即係會唔會金融風暴呢？咁我相信係個別嘅國家啦，而亦都有部分嘅國家呢就因為佢經過97、98年嘅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呢，其實佢已經係將自己嗰個財政啦就已經鞏固咗，即係譬如好似咩呢，好似南韓啊、台灣啊咁，即係變咗就係話唔會話好似嗰個97咁由泰國開始而造成一個骨牌效應，就係馬來西亞、南韓啊、台灣啊全部都中。 當時好脆弱啦，呢啲國家。 冇錯啦，咁其實而家部分嘅國家其實已經係修補咗自己嘅財政狀況，咁所以我相信就係話，如果你同97年比起上嚟呢，再重演亞洲金融風暴嘅機會呢就唔係好大。反而呢我哋見到就係話歐元區裏面呢有好多國家其實而家所面對嘅情況就同97、98年嘅亞洲金融風暴中招嗰啲亞洲國家就好似就係 哇欲聞其詳啊。咁啊點樣呢，喺邊方面呢？ 最主要嚟讲就话佢哋嘅负债啦，就係、是、好似嗰阵时咁、就係因为争欠外债欠得多，而好多发行嘅股即係债券嚟讲呢都係由外国 hold 住嘅。咁所以呢就我觉得就话而家欧洲点解我成日都讲就话欧元係冇条件扶摇直上，而嗰个危机係随时再度爆发呢，咁其实就係因为其实欧元区里面而家嘅情况呢同97、98年嘅亚洲金融风暴呢其实都几相似嘅，就话好多国家都係个负债係占咗 GDP 嘅比重呢係好重，而亦都呢啲负债呢好多好大部分呢係 hold 喺外国嘅投资者或者係嗰啲央行嘅手上，所以佢哋係即係比较容易受到冲击囉。 喂，咁讲开嚟咧，呢个印度嗰啲都唔，其实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即系咁严重喎。譬如咧，嗱喺经过咗十几年啦，即系佢哋嘅各种嘅发展、各种嘅努力啦吓、印度系有一定嘅基础嘅，即系喺工业啊、制造业啊，呢头先我哋所讲嘅服务业啦吓、即系 call centre 搬晒去印度啊，好多咧美国嘅电脑公司搬去印度，帮佢写啲程式啊。或者係更其他嘅程序生產程序。 印度嘅 IT 係點講啊？ 印度嘅 IT 不嬲嚟講咧，都係喺嗰個市場嗰個前列嘅啦。即係有好多 IT 公司咧，請都係請印度。 不過有人批評話佢個創意咧就唔夠強嘅。咁講翻另外一樣嘢就係印度外匯儲備咧唔少嘅，有成2600億美金。咁咧就係、是、如果真係有最慘嘅事情發生咧，最壞嘅狀況咧，佢仍然有啲彈藥咧係同即係去維護佢自己嗰個金融嘅體系。咁、巴西咧亦都係有成3700幾億美金嘅外匯儲備㗎。 其实呢就由于佢嗰个外汇储备，即係其实你讲话丰厚呢唔系丰厚㗎啦，即係如果以印度嚟讲 增加咗好多。 但係比起嗰个97金融风暴嘅时候呢，其实佢亦都增加咗应该系三倍以上。 十倍。 啊呀。咁所以佢亦都系有条件呢就做一啲对策啦，咁 当年嚟讲原来得251左右㗎啫。 咁上个礼拜五其实我哋见到就印度印尼嗰啲呢即係亦都系即係稍微叫做喘定咗。咁最主要原因呢就系话包括印尼同埋巴西呢大家都加息嘅，上个礼拜四大家都加息半厘，印尼呢就将佢嗰个利率呢就加半厘就去到7%、而巴西呢就亦都系加半厘去到 9%、而令到呢就系话即系个资金嗰个流走嘅情况呢就舒缓咗。 我哋唔喺嗰啲国家，我哋唔喺嗰啲国家生活啦，就唔喺嗰啲国家嘅即係衣食住行啦。话利息咁高都几系嘢㗎喎。 嗰啲国家系。 我见到亨利就皱緊眉头啦，如果九个喎。哇，9% 呢就真係好难做喎。 因为如果你印度我就唔系好似，但印度系一个可以自给。 你可唔可以想象个情景9% 嘅利息会系点啦，个社会。 即印度就冇乜嘢嘅，即大家嗰个观念都系准备死后嘅世界㗎啦。 来生。 由于宗教嘅关 系 啊。 因为可能系咩啦，可能就大家喺金融海啸之后呢，即系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开始咁多国家都系大家一路减息减到去接近零嘅水平。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说哇八厘九厘的利息呢就好高啊。 是啊。 咁但係大家諗返起就係話喺就算喺香港以前嚟講呢，即係5、6厘、6、7厘嘅利息呢其實都仲係好普遍。嗰陣時大家供樓嘅時候呢都係用個 prime 加幾多嘅時候呢、曾經係去過20厘以上嘅。 呢啲係80年代初期啦。 90年代都係即係上點解嗰個香港嘅樓市曾經喺亞洲風暴嘅時候咁容易爆破呢，就因為喺97年之前，即係90年代初至到97年呢，其实嗰个供楼嗰个利率呢其实都系比较高的。 偏高系啊，嗰时难你玩单咋嘛，如果你喺即系而家话去做按揭系做 P 减二点几㗎嘛。九七年之前一定冇啲咁嘅概念啦。你冇理 解。2.5 你千祈就算唔使理个 P 系几多。价钱做 P 加二点几噶嘛，即系来回已经争5厘噶， 一加一减嘛。 嗱，嗰阵时点解咁多人中意打银行工咧？最主要嚟讲咧，就银行咧提供嗰个按揭利率咧，即系俾嗰个 employer， 即系唔系 employee 啊，即系嗰啲雇员嘅按揭利率咧，系两厘咁上下，两厘至三厘咁上下。 系啊，两厘几啫嘛。 系啦，咁相比起外边嗰啲人要供成廿厘咧。咁呢个其实 好多阿 Jack， 好多阿 Jack， 好多阿苏囉。 係啦，冇 Jack 数。非常之大嘅福利囉。 呢家已经都好大福利嘅，呢家係0.8厘到1厘到啦。 咁但係你喺外边嚟讲都系嚟嘅两厘咁上下啫嘛，而家供楼。 2.15 囉。 而且大部分呢我哋 你个差距就唔系咁大囉。咁但係如果以前嚟讲个差距真系好大嘅。 大部分呢即係后生啲嗰啲后生仔啦，我成日叫人做后生仔啊，原来我呢老得好紧要，人哋叫我做阿伯㗎啦。就呢未见过高息嘅年代。佢哋呢而家呢啲后生仔生活喺一个低息嘅年代。其实喺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呢，香港啊嘅息系好高。因为美国嘅息都好高，当时咧美国咧都系即系超过20%，失业率咧系超过10%。 因为点解咧？因为嗰阵时系通胀高咧，喺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嘅时候咧，美国嘅通胀即系好高嘅，咁直至到咧就系Paul Walker。上场嘅时候呢佢就不惜用一个重手去压一个通胀。咁而当时嘅利率呢，美国嘅利率呢，系曾经亦都系升过上去廿厘咁上下嘅。咁对个经济嚟讲呢，冇错，真系打残咗经济。咁但系亦都好顺利咁呢就收拾咗嗰个通胀。咁而亦都为美国其后嘅经济，即係Alan Greenspan 即係格林斯潘上场之后，美国嘅经济系繁盛咗咁多年嚟讲呢，其实功劳唔应该系喺Greenspan 嗰度，即係唔系喺格林斯潘嗰度，而系应该喺 Paul Walker 嗰度。 佢个前手。 克尔应该系。 你就睇联储局主席系边个啦，咁我哋比较睇呢就系当时美国系边个总统啦。 通常 列根。 列根啦。80年尾选到就81年就任。呢、這个列根嘅 嗰 八年， 列根经济学嗰阵时， 列根经济学啦。其实80年代咧就系好重要噶，即系美国经济咧由差咧变好 啊，就喺八十年代。 其實英國、美國都係啊，你列根咧就上場嘅時候收拾咗通脹啦，即係用啊、任用啊 Paul Walker， 即係啊福克爾。啊，咁而英國嗰邊咧，啊戴卓爾夫人上場嘅時候咧，亦都收拾咗工會，而令到英國嘅經濟咧係蒸蒸日上。 啊，全面有傾啊，實行呢個新呢個自由主義嘅經濟啦。啊，有關頭先我哋講八十年代點樣變化咧，啊。各位可以咧系去揾咧呢个国家地理杂志、国家地理频道，喺早几个月前咧有一个纪录片啊，有成十集嘅，专讲八十年代逐个环节讲，又讲政治啊、经济啊、科技发展啊各样嘢。嗱，但睇翻你哋全部重温咧，你觉得就好鬼过瘾嘅。啊，今日咧。當時幾個經濟亦都搞好，但係咧亦都種下咗咧係後來金融海嘯嘅就禍根啊。 咁、其實我哋都唔好拖得太遠啦，我哋翻翻嚟講印度啦。咁印度嘅外匯儲備咧，就好似杜比所講啦，就係、是、比起97金融風暴嘅時候咧，就增加咗十倍啦，即係呢十幾年嚟講啊。咁而亦都令到佢咧就係、是、話有咁嘅條件去應對佢嗰個而家所面對嘅危機。咁其中一項做法咧就係、是、話。佢直接係向油公司提供嗰個美元，咁啲美元咧邊度嚟咧？就係、是、喺外匯儲備嗰度抽出嚟嘅。咁做法有啲乜嘢好處咧？最大嘅好處咧就係話啊，其實印度所需要嘅美元咧啊，有40% 咧係由三大油公司即係啊買即係嗰個石油入口嘅時候咧係用美元去支付嘅。 嗯。 啊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佢可以唔需要嗰啲油公司係喺個市場嗰度去買美元嘅話咧，就會有機會舒緩咗佢嗰個盧比嗰個沽壓。佢直接就係由你需要幾多美金嚟講咧，嗱、啊，你唔好喺市場嗰度攞啦，就你需要幾多，你話俾我聽，我就喺外匯儲備嗰度咧，啊，撥俾你，因為暫時嚟講，佢都仲有咁嘅實力去 有啲咁嘅彈藥， 即係佢自己定一個威去俾油公司去買。 啊，係啦，即係咁，你如果你係唔需要由佢去喺市場嗰度去買嘅話，咁佢就算係用個 market price 俾你，起碼嚟講個盧比都唔會話一路仲係跌緊啊嘛。嗱、啊，咁呢樣嘢 接俾有國家直接 冇錯啦。咁、哦、其實仲有一個做法咧，就係話咩咧？就係話佢買油咧，就少咗向其他嘅國家買，而啊多咗向嗰個伊朗買。嗱、哦，點解咧？因為伊朗咧係唯一，應該係唯一啦，就唔用美元結算嘅，即係咗個油，哦、即係買油。 啊，呢、這個話題早一兩年前係曾經攞過出嚟討論嘅。 係、啦，冇錯啦，因為伊朗不嬲嚟講都係好唔同美國啦，咁亦都提出就係話，即係唔想啊美元獨大，所以咧佢嗰個賣出嚟嘅油咧，其實係用非美元結算嘅。 哦，有啲即係聽眾可能會比較陌生啦。如果唔用美元結算，仲可以用啲乜嘢嚟結算啊？ 咁我諗佢都係用返咩啦，即係用返其他嘅國家嘅貨幣，即係你 冇用黃金㗎喎。 唔係即係你如果你譬如話大陸同我買嘅，咁你咪用人民幣結算囉。如果你俄羅斯同我買嘅，即係如果真係嘅話，咁你咪用盧布結算囉。 呢、這個印度同埋中國呢，就亞洲區裏面呢，就兩大呢個 power， 兩大呢個好大嘅經濟體系。 呢兩個國家嘅大媽都係狂買金㗎。 啊除咗之外咧，除咗之外，兩個國家工業發展都需要大量進口石油， 啊、 所以你頭先你攞石油出嚟講，譬如係日石油方面啊，國家俾啲美，即係賣啲美金俾你，等你可以咧俾錢俾進口石油。 啊，其實印度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印度嘅盧比今年到而家嚟講咧，美金係升值咗，即係對盧比咧係升值咗 23.6%， 即係接近 24%， 接近四分之一， 即 係好犀利啦！ 接近四分之一，個後果係乜嘢咧？就係、是、話其實而家印度好多家庭咧就已經冇咁嘅能力供佢哋嘅子女咧去外國讀書，尤其是美國。 嗯 啊，因为我哋知道就系美国同埋英国咧，其实好多留学生咧都系喺印度嗰边嚟嘅，即系除咗亚洲，即系譬如话香港啊、大陆啊咁之外咧，啊印度亦都所占嘅比例好多。咁但系近期我见到报纸嗰度咧，有一个报道咧，就系话啊已经 afford 唔起，即系印度嘅家庭已经 afford 唔起俾自己嘅仔女咧系去外国读书。 嗯，啊，即系印度叫依系叫中产，有啲钱嘅咯，嗰啲咁嘅家庭系啊。 不过人口咁多，始终都一定会有好多有。 不过如果卢比跌得四分之一，真系几系嘢啦！即系所有边缘嘅已经系真系。 即系瞓醒觉发现买嗰波菜都贵咗好多啦，贵咗成倍。 都好严重噶啦。 咁至於話新兴市场嗰个危机啊，短期之内呢我相信都仍然係持续嘅，因为最主要嚟讲呢就係话美国嗰个 tapering， 即係嗰个啊退市减少买债嗰样嘢呢，即係唔印咁多银纸啦，所谓嘅啊呀仍然係一个变数。咁而佢亦都讲过就係话明年年中之前呢就会停晒成个850亿即係买嗰个 MBS 同埋买嗰个国债。咁、如果佢真係完全唔印银纸，佢嗰个班说嗰度即係嗰个規模係冇再扩大嘅话，咁对于新兴市场嗰个影响系会点呢？因为仍然系会陆续会有咩嘅，会有嗰个走资嘅出现。咁好在嘅一样嘢呢就係话无论系英国啊欧元即係欧洲啊或者系日本嚟讲呢，佢哋都仲系会维持一个印银纸嘅宽松货币政策。咁、你见到就话美国已经系对新兴市场有咁大嘅打击，即系美国退市已经对新兴市场有咁大嘅打击。咁、如果其他国家经济好返而又陆续跟美国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会唔会又掀起另一场嘅新兴市场金融风暴呢？咁呢样其实大家都要细心諗下个后果啦。因为其实我哋知道就係话放水就容易，即係你印银纸就容易。到你收水嘅时候呢，个影响会即係大家都冇咁嘅经验，讲真一句。咁会 咁大規模嘅。 冇错啦。咁到时会对于新兴市场个经济会有啲乜嘢打击呢？可能会系比大家个想象中更加严重。 即系新兴市场嘅问题呢，就呢听基金嗰啲咁嘅分析呢听得最多啦、通常都会买啲咩新兴市场嘅、相关嘅挂钩嘅基金啦。 以前咪有金砖四国基金嘅，应该好似系唔知系高盛定系边间大行嗰度做出嚟嘅。咁但你见到就话而家其实已经系咩啦，即系你新兴市场嗰、那个即系金砖四国嗰个增长率，中国已经保唔到八啦。有七点几已经好开心啦。咁而譬如话印度啊或者系巴西啊，咁其实佢嗰个经济增长呢，或者俄罗斯啊，咁即系呢四个国家呢，佢个增长部分呢其实已经系大幅放缓啦。咁譬如好似印度啱啱公布嗰个第二季嘅 GDP 嚟讲呢，佢个经济增长呢 4.4%， 其实已经系连续三季呢系唔过 5%。即系我知道就话点解我哋叫呢啲叫金砖四国或者新兴市场，就是、因为佢哋个特色呢就系话佢哋需要佢哋嘅增长部分呢系快速增长。喺以前喺个即系金砖四国啱啱出现嘅时候呢，呢啲国家嘅经济增长呢都系7%啊10%+啊，咁即系嗰阵时中国都系有差唔多接近 10% 啦。咁但而家嚟讲呢就大家都系已经系大幅放缓。 即系金融海啸之后呢，咁呢啲咁嘅神话都系慢慢去熄灭㗎啦，咁样。咁今个星期呢个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 我哋专题呢就讲完啦，下个礼拜我哋再諗另外一个专题。 系啦，冇错，希望咧就有啲独特嘅角度去带俾大家唔同嘅经济嘅消息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好， 拜拜， 拜拜。